许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有网友11月14号在 PTT 发文要杀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刑事局针对网络情搜主动侦办，昨天约谈住在台北市士林区的赵姓男工程师，依法函送侦办。高雄市选情紧绷，除了有网友在脸书发文暗杀韩国瑜，被警方查出发文的 IP 是在新加坡，已经协请新国警方协查范闲的身份之外，另外 PTT 网站14号也有网友留言高雄人弑杀韩国瑜报仇。刑事局今天表示，因为留言内容涉及刑法的恐吓危害安全罪，立刻主动进行侦办，经过巡线追查，认为发文者就是居住在台北市士林区从事工程师工作的47岁赵姓男子。昨天下午约谈到案，赵姓男子供称自己是针对选举发表意见，才会使用情绪化字眼。警方将针对情搜以及笔录资料进行厘清，后续将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根据劳保局最新的统计，截至今年11月14号，台中市家具运送职业工会等9个职业工会积欠劳保费已经超过缴费宽限期，将依法移送行政执行，并且对所属被保险人暂行拒绝给付。这九个职业工会包括了台中市家具运送职业工会、彰化县民友市场零售摊贩职业工会、彰化县集中市场零售摊贩职业工会、嘉义市网络购物服务人员职业工会、澎湖县劳动力援助人员职业工会、苗栗县民宿从业人员职业工会、台北市住院病患家事服务职业工会、台东县传统整复员职业工会以及花莲县音乐创作职业工会。劳保局指出，如果被保险人能够提供已经向工会缴纳保险费的相关证明，例如像是缴费收据、汇款单等，劳保局就会发给给付。至于没有办法提供证明者，劳保局将协调缴清个人应负担部分的保费之后发给，不会影响被保险人前领各项保险给付的权益。台中市太平区大兴11街125巷50弄7号跟9号民宅，下午将近1点突然起火，火势波及到5号，消防人员获报，派出了大批人车前往灌救，目前已经知道一个人死亡，屋内仍然有人受困，消防局目前仍在全力灌救中。新北市五股今天中午12点多发生连环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身体不适失控爆冲对向车道，撞击行驶中的两辆机车、一辆轿车以及公车，再撞进骑楼，波及停放在路旁的8辆机车，造成2名骑士受伤。肇事小客车驾驶供称身体不适、精神恍惚才会撞车，但肇事原因将由警方进一步厘清。香港九龙塘浸会大学学生宿舍今天发生火警，12名学生烧伤送医急救，初步调查疑似是学生在宿舍里庆生向空中撒面粉时跟蜡烛火光相应触发尘爆引发爆炸。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12名伤者大多是手脚以及脸部灼伤，有6个人留院观察，其中1人情况严重。中国长生生物科技公司爆出假疫苗案，引起中国大陆社会恐慌之后，又传出2家制药企业生产的10万多瓶人用狂犬病疫苗出了问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公布，包括长春卓宜生物公司57200多瓶以及麦丰生物药业43500多瓶狂犬病疫苗都没有获准上市，不过主管单位并没有说明详细的原因。这2家疫苗公司都是在吉林省长春市，之前生产假疫苗引发社会恐慌的长生生物也在长春。长生公司去年11月被发现百日咳等3合1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今年7月又被揭发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包括董事长在内有18个人被逮捕，这个月17号也被深圳证交所强制退市。 台北股市目前收盘是下跌了26点，成为971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08点，成为2161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成为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成为26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2点，成为78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点，成为259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04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9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9分，成交金额3亿300万美元。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以及东北部较凉，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绝不反商，我会全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增加50000个就业机会，创造企业与劳工双赢。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遗世独立的海平面天堂，穿行缓慢的沿途风光如诗如画。 兰下湾完全藏在深闺的绝美生态。 鹿龙湾风光宁静，令人置身世外桃源，幻梦起境的感受。 品冠旅游连续3年荣获越南航空最佳旅行社大赏。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你好，我是苏贞昌，对咱新北市我有上深的感情，上好的经验。我若当选市长，唔那要为中北争喙气，本事第一来降价，搁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世人的经验甲功夫，奉献予咱新北市。12月20日投票，拜托你支持1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你。 首选强把心，陶晶莹已经登场。 比不上你的温度，我不要多满足，多贵的事物。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11月26号为你送上。葡萄不愤怒。 陪在我身。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身太久，他积极主动打电话给我，但我始终无法了解他的幽默。他约我吃饭，找我喝酒，要我陪他回家，然后跟他上楼。他开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几个月过后，某一个周末，和他巧遇在我家楼下的巷口，他依然主动跑过来找我，要我陪他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用他的笑容诉说他生活的寂寞。我好想逃走，但就是想不出借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哇，我都不敢说。 To myself。 各位，你们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是11月22号，112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 什么日子啊？ 哎，感谢苏小姐在多年前的今天生下一个聪明的宝宝，在未来疗愈了、抚慰了很多人的心。啊，感谢苏小姐，也在那边恭祝我们的教主欧马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想现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更加惊讶，是今天竟然有玛丽！ 今天是教主的生日，我爬也要爬回来。 你早在那边，我们要感谢是现在听到这首歌的这一位吧。我们要感谢 Julia 吴卓元，因为他有工作。呜呜。 对，因为今天午茶因为时光，那他真的太忙了，所以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开始，那就提前半个小时结束，时间比较充裕，我就来这边带着 Julia 的爱。 天哪！而且今天就是玛丽还有传 Julia 的影片给我，因为今天的午茶音乐时光是不是还不能讲还有其他人是谁？ 反正其中一个是直播，他也知道啊。Julia、 哦、有 Julia 吕世轩、 王燕飞， 没错。然后呢，玛丽就直接又拍了一段 Julia 祝我生日快乐的影片，感人。 原本还想要带到下半身，让她穿那个热裤这样。 她一直都穿很短的裤子， 对。 但是 Julia 的那个，你不觉得她看起来很累吗？你没有觉得？还是你觉得那就是她的调调？ 我觉得哈，不管就是怎么样，所有的男性都必须要把她学起来， 就不能说她， 千万不要说一个女生看起来很累。 哦，是哦。对，所以现在他不在当场，我也不能讲，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说， 都不能说。 好好好 ，Julia 看起来 也可以说，哇，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慵懒 哎。因为上次呢，就是你不在，然后哎，好像 Excuse me， 怎样？ 为什么今天鼻音有点重？ 就是在生病的时候感冒啊。 生病的时候感冒？ 啊，不，在生日的时候，在生日的时候生病啊。 你昨天晚上在玩什么？ 我昨天晚上没有玩任何东西啊。 你今天一过12点，你在玩什么？ 我没有玩东西。 着凉了。 我没有玩东西，就是好像应该是前一阵子太累了，然后就一直都压住，一直在压住，然后现在爆发了。 你是那一些在竞选的人吗？因为这些竞选的人在礼拜天应该纷纷会开始挂病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之类的。因为上次那个 Julia 就是也是因为你音乐午茶时光，然后我就请 Julia 来代班一集。嗯、那个时候他听到他的那个工作的紧凑程度，就吓了一跳。嗯、他说那一天他2点到4点。下现场之后、嗯、然后马上去拍 MV、嗯、然后拍 MV 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个 会有康杯子那个嘛，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拍 MV 呢，拍拍拍拍，然后说要从什么凌晨就整个晚上都不会睡觉，然后一直拍到隔天的那一种、嗯嗯、然后我说哈，你都不用睡觉不行吧？他说哦，我就化妆的时候睡觉，然后他就躺在那个桌上，比较长的桌上躺在那边。我说你躺着给人家化妆， 那不就是那 蛮蹙眉头？他说对，他说就是他的团队已经都习惯了，就是那个时候是他的补眠时间啊。 他都还没有发专辑就忙成这样，发了之后， 因为他现在就是人气最正顶峰的时候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lia 吴卓元最新单曲，叫做 Game Boy。 现在我一无所有，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Game Boy， 我不是你的小心物。Game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2点16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陪伴你度过开心的午后。我是 DJ 欧马克， 我是玛丽。恕我冒昧，请问，那您吃感冒药了吗？ 哦，我今天真的很乖，我一早就去看医生了。 哇， 有点怕。 那你有跟 毕竟周末还有活动？ 今天我生日哎，可以免挂号费吗？ 因为他们看健保卡应该都知道我今天生日吧、嗯、对不对？ 那我抬头跟你说啊，生日快乐， 倒是完全没有、欸、他们还是就是很关心就是首都市长选举这件事情，他们就自己在聊那些，你知道丁守中啊、柯文哲啊，你知道 还在那个情绪当中。 对，他们自己在聊自己的。不过我昨天去买面包的时候、嗯、就是现在捷运站有一些捷运站有面包店，然后去买面包，然后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办卡的人，所以我就他们会员卡。嗯，然后就报完会员卡以后呢，那个结完账，然后他就说：“ 哇，你明天就生日哎！” 他说：“哦，如果生日的话，需要带卡来才能兑换点数哦，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说：“哎，我有带卡。”然后他说：“哦，本月寿星的那个赠送的东西呢，是旁边那个什么起司蛋挞哦。”嗯。然后放在那个结账柜台旁边、嗯、然后说哦这个哦嗯，那意思就是我现在可以拿一个走咯、嗯、他说对，我就拿一个走，我得到了一个生日小蛋挞。今天早上呢，我一边在吃我的蛋挞，我就想说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我然后更极端一点的人，就是办了很多很多卡，然后每年呢就是在这一天、嗯、然后把这些优惠就一次用够够，就等于就是世界上这些商家送他的礼物。 哎、欸，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生日当月或是当天送礼物也不见得多好啊。 哦，是哦。 不过就是当月你可以打个九折、 八折、九折、 八折还算多，有的只是特价再给你95折，还是95， 也是。嗯，之前一阵子的时候有蛮多，前几年有蛮多那种吃饭的时候可以什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那个就很划算，那等于是5折哎、欸，对不对？ 那前提是你要找到2+1个人啊。 两人同行哦，就1+1个人啊。 你知道有时候找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事吗？ 有的是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嗯， 对。 但有时候只是换一些小甜点啊，就是、 送一个盘子， 或者是一个 当我攀呐、啊。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我们的官方 APP， 用你的手机行动装置可以下载下来，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了。 Cookie 说，在澳洲有很多的店家生日当天呢，或是当月都有免费的，对，免费餐点跟饮料，然后 就是你根本不用几个人，你不用消费多少钱以上，你去我本人就是有免费的东西， 也不用办会员，不用办卡，什么都不用，因为那一天你生日， 你最大， 这么棒啊！啊，有些人有告诉我说去哪一些。餐厅今天有半价，或是有送面包、蛋糕这样子。 所以今晚你有选好哪一间餐厅要吃了吗？ 没有啊，没有。 因为喜欢 Michael 所以叫 Jam。 2:2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呢2018年11月22号， 寿星是因为就是早上醒来发现身体微恙，所以连胡子都不刮了吗？ 没有，真的是来不及，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做了一件也是第一次的新尝试啊，就现在 YouTube 有做那个首播，就可以跟观众跟听众一起首播这样子。 一起首播什么？ 首播意思就是每个星期四是我们马克信箱时间啊， 是。 然后我这个礼拜就是把首播把马克信箱提前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就一起跟着听，就从头听到完。跟大家一起听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小时超快，一下子就不见了、 欸。那听的时候我画面看的是你的样子， 没有看的就是 那个画面。 普通的画面， 然后是在下面互动这样， 在旁边的聊天室聊天，很复古。 待てね。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taki. Quieres un besito o un aquí? Pude explotar como Nagasaki. Prende los motores de Kawasaki. En la discoteca 四集结流行天后席琳娜、嘻哈女帝卡蒂B、拉丁天王欧祖娜共同打造，惊爆两亿串流人次，全球数位点播冠军。 EDM 世代最强霸主 DJ Snake Taki Taki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总希望把最好的给家人，当然要做出最好的选择。2018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全面进化升级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收复式儿童安全坐垫等配备。Volvo XC60未来新生专案，享50期零利率，再送1年已试车险，年终优惠25万，提前登场，速洽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邱仲庆院长。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于明年上路，让我们透过 VR 虚拟实境体验了解如何为人生重要的医疗议题做决定。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11月29日到12月2日南港展览馆。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1月28号义卖商品有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奈彩米红色20公分高身汤锅，以及奈彩米黑色28公分炒锅。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们是 TZBack。 时间刚好来到2:30，两点半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今天的寿星 DJ，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请问本任寿星，你今天来不是应该收到一个很大的盒子，里面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现在来开箱一下。其实刚刚在要做节目之前呢， 怎么跟我昨天看到的不一样？ 哦，那些很大箱你昨天就已经看到了？ 我就有看到很大箱，因为我亲眼看到播员送过来。 哦，我来拆箱一下。就刚就是电台的同事们有说就是挥文视角就是要开个直播什么，可是因为太晚、就是我们太晚决定要开了，所以就是有点塞来不及，就不要那么驚这样子、今天我要开的这第一个，当然第一个收到的是要感谢广播女神送我的鞋子、谢谢、非常提早来的，从国外飞过来的这样子。 国外那个物流真的是摸不透，以为要很久，但就一下就到了。 哦，这个有点难开，这个，因为我今天 这个是一个 正方体 的盒子， 然后 感觉里面会很像装一个蛋糕还是什么的。可是 因为我在1点多的时候就接到了那个拉拉 move 的简讯，告诉我说，而且还用英文写哦，就是 hello， 对，我看一下， 然后我也讲不出其他的英文句子啊，我真的是很可怜。 没有，他不是用 hello， 他说 hey， just letting you know。That Lala Move is handling your delivery. You can track this real-time location here. 你可以看它的位置现在哪。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我就想说，谁会用 Lala Move 寄？ 强强哦，强强最爱用 Lala Move。 莫非是强强？对对对。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地址，就看一下地址，说，哎，好像真的是在美丽华内湖那边。可是我仔细就是往上放大说，又不是强强家。然后能够用 Lala Move 寄的话，又会传到我手机简讯，代表他一定知道我的电话啊。然后我就，哇，这真的包得很死哎！ 然后 我现在已经看到那个缎带了啦，缎带写的是 Queen Shop。 哦 ，Queen Shop 送你的礼物，那应该是一束很大的花。 哦，是啊。 我猜啦，就是或是盆栽，还是你也跟我一样有加菲猫系列？ 认真，加菲猫系列是只有女生啊。 可是都很。哦、我觉得很大，对你来说应该还是小啦。 就是大归大，可是那个剪裁就还是女生啊。哦， 所以你还是完全没有融入。 你在说什么？一个翻糖蛋糕， 这么夸张？ 上面还有 蔡依林吗？ 上面还有彩虹哎、 欸！上面那个是你吗？ 是 你吗？ 是一个人哎、欸， 而且那个人长得很像大熊哎、欸！ 你说野比大熊啊？ 就是因为我看到他穿的是很像黄衣 服、哦、对黄色黄衣服跟蓝裤子， 就是一个聪明人的样子，居然是一个翻糖蛋糕， 然后坐在云端跟彩虹上。 好浪漫哦，这真的是 Queen Shop 送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So sweet。 那个时候 Queen Shop 你生日他们有送你东西对不对？ 哎呦呦，我记得是一个很大盆的 花 这样。 等一下、就是、 而且有很长的情书耶。 不是，这个情书呢是那个 可以帮我们口播吗？ 是翻糖蛋糕的那个简介，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小心、 哦、 因为你要承受那个重量，所以蛋糕体是怎么样的口感、嗯、然后它怕热又怕潮湿，所以你要小心等等之类的。 怕热又怕潮湿，那不就最适合放在录音间里面吗？ 因为我们又冷又干， 你起码放了一年。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是你知道 可以 直接 以 对直接把我的头给咬掉， 那一幕一定要记录下来。On a train through Japan, I keep her real close 'cause she knows who I am. Red pill in my hand, paranoid cutie with a dark past. And it's not time for fun, but you feel feels like the girl next door. This is my type of thing, yeah, yeah. Darling of mine, where have you been? I feel so alive with you in my bed. Oh, darling of mine, please don't let go. Just tell me you feel this. Tell me you know. Oh, darling. 新开第二份礼物， 秀心要拆第二个礼物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 blanket， 是个刷毛毯， 太适合生病的你了吧？ 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说电台录音间真的很冷，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毯子呢？ 你的专属毯子，而且它是一个蛮洁白的象牙白，我想你必须要好好的顾它。 民族风，要谢谢。美姑咪波源 WTL 瓜瓦雅芳咪乌，谢谢你们，谢谢健忘村的你们， 感恩。三份礼物吗 ？Yes， 而且可怕是手做的感觉，外面有贴那个，不是那种勒索信哦，是真的自己剪的那个英文字母，然后一个一个字这样贴上来，看起来超费工的，我天啊！好，上面还有蛋糕跟，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巨无霸的卡片，做的好像那个婚礼的相本哦。天哪，这是什么？谁画你的画像啊？ 看一下， 而且 它看起来很像一本画册， 而且这个画册的封面使用的欧马克照片，竟然是他在他人生第一出5月19上映的舞台剧。 你只是为了想讲这个吧？ 《大独裁者》的电影梦里面的剧照。 哇，这打开了，里面是 你明年的年历耶！ Oh my god， 健忘村大家你们也太用心了。吧， 那是年历吗？ 这是明年年历吧，然后还有大家的照片在上面， 就是你每一个月都不要想忘记我。 对，大家买年历到年底了嘛，就明年年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志玲姐姐每年会推出啊， 萧蔷， 然后还有消防猛男那种，有没有？就是你买了以后，同时又做公益，你打开以后就看到他们。 哼，但我然后这个是你一定要看到听众们， 我是打开又一定要看到你们。 我想知道明年年历的7月19号，他们有帮我写上一些重要的话语吗？ 一定会有，因为现在看到一月份看到第一个就是1月23号是青春点点诞生，就是他们就是跟青春点点有关的，他们一定都会写上去的。 所以想必广烧姐会写上去。如果他连你太太生日都写上去，那就真的是太厉害了。 哇，他连青春点点停播日都有写上去， 这遗憾的事情。 毕业典礼。3月21号国际失恋日， 这是什么？ 有这个日子吗？哦，那是我结婚登记日啦。太夸张了吧。 那一天所有的马克新娘都会相约喝下午茶。 还记录了强强的盘盘开幕日，盘盘现在多少？对，盘盘开幕日，然后还有2014年我们曾经办过的二手衣拍卖会， 拍卖会纪念日也写上去 了，是吗？还是那时候那是你办的？忘了。2012的乔治之乱在4月30号， 就是把那个脸书设定砍了一半的粉丝按赞数吧？ 对，就是我们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看来健忘村大家在写这个日期是蛮漫无章法的哦。 为什么？ 这什么都写， 6月17号广烧节。哎，你还记得我们连线买豆浆是几月几号吗？ 太难了。 是7月7号。当然，7月19号教母生日也有写上去的。我看到这个就有点沉重。8月10号是2015年欧游点点点出版日。 这有什么好沉重的？这不是很开心一件事情吗？有一本书出版了耶！ 啊，我们的稿子拖了1年都还没有写出来。 嗯，我们有最新的 deadline 了，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可以准时的交稿。Yo, 我想你病得不轻，一餐的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实在不聪明。Yeah, 送你这首歌当作你的闹铃，把你敲醒，快点清醒，别再执迷。Yeah, 哦，他眼睛藏着秘密，也许是工作烦心。哦，他手机响个不停，大概家人关心少了。2015年的11月11号，单身日，你记得发生什么事吗？ 2015年，两年前的111哦， 是3年前。 3年前发单曲哦， 对，至今还有300张躺在我家里面的单曲。 你不是说？ 我后来发现很多赞助者他们不要那个东西。 音乐拉掉拉掉，什么意思？怎样？很占空间是不是？它很薄好吗？这悲哀的幻觉，幻想，悲哀妄想，幻想，以为太爱着。 12月14号，2013年是一个值得标记的一天。 12月14号，2013年。4、5年前，12月13，深夜的事情吗？ 不是，是你以为深夜的事情，但其实是下午的事情。哎，刚刚我觉得这个提示蛮明显的。 所以是深夜，却是下午的事情。 对，所以你顶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大浓妆出现。 精神损害演唱会。 That's right。 想起那一场演唱会，我简直泪目。 还想回去看看吗？ 不想，不想，不想。 其实你现在的妆跟那时候妆差不多啊。 差很多。 有吗？ 很多。 我说你现在 right now 哎。 很多。细腻度差非常多。天哪，你礼物也太多了吧！ 我收到了一束用纸钞折成的花。 屁啦！ 好夸张哦！ 天哪！这不是直播主，就是网美才会收到的吗 ？Oh my god！ 天哪，而且 这不是送给你耶，这是送给欧小柔的。 是送给直播主欧小柔。 你要用直播主欧小柔方式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竟然送给我用纸钞折成的花朵。谢谢。他们干燥而且真的永远都不会坏掉哦。这是你的香水，就算你需要很多时间。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谢谢陶晶莹，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 如果你老得被回忆忘了，连回家的路都已找不到，我不会放你在某个转角的人走掉，我不要多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妹啊，啊最近赛车吼，迄油尖敢那咧掉高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喘，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是够烂， 好油的加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Ethan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是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2:48，在这边要特别特别感谢，就是真的是听众朋友们的爱，谢谢健忘村的20个人，他们说筹划了1个月，然后聚了6次，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这些手工， 你看你带给大家多少麻烦，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这是非常感恩，就是有人愿意为你的生日聚在一起，然后完成一件事情。 是的， 希望他们在过程中有得到快乐。 谢谢你们20名健忘村的村民 ，Shout out to 波源天天长发 WTL John Megumi 甜点 Abby Doris 大鲁 Frank Guava 蜜舞 Ivy KK 马哈哈孔雀 Tiffany 石桥雅芳 and York。 哎，今天你要祝宋念宇生日快乐喽！ 小雨跟我同年生日。 恭喜温柔，每天笑嘻嘻。 怎样打电话给他吗？扣号吗？ 我没有他的联络方式。 恭喜大白，恭喜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不行，我好想睡觉，我叫小超人。哎呀，快起来，作业还没写完。 故事故事故事温柔，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 让自己的天好吗？ 大白故事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不行，我好想刷屏，呼叫小超人。助手，你有没有钱？呼吸，呼呼吸。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I say that I'm not missing you so bad. 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m...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先生，加什么油？ 加现购来的台塑95+汽油， 加满吗？ 当然哦，我要赚100块的加油金。 嘿嘿，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年底前站内加油，加油金加倍折抵，每公升最优省3.2元。上网登录，单月加油累计满3000元就送100元加油金。 别意外，使用台塑油品，品质安心有保障哦。 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 一起加油吧。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即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其他相关费用依国泰世华银行网站公告为准。 您好，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1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给你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你讲俗语，阁予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予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肠。我把那种痛藏在我心脏，但是我也没那么坚强。我们都一样。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因为不满台铁计划暂时取消外站休息报酬，原本酝酿明天开始发动依法休假，造成24号投票日部分列车恐怕无法发车。交通部今天紧急协商之后决定继续发放，工会也决定配合疏运。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不满台铁发出内部公文，以外站休息报酬不符合全国军工教员工待遇知己要点规定，没有经专案报怨核准，因此将暂停发放延长工时36小时的薪资。工会扬言不排除明天开始发起依法休假。交通部部长吴鸿谋今天结束行政院会之后，紧急召集交通部以及台铁相关人员开会。交通部回应，驾驶的休息报酬原本就应该要给付，程序问题可以再讨论并且补正，停止发放不妥，台铁也仍然会持续发放驾驶外站休息报酬。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得知之后，也决定取消依法休假活动，配合疏运。后天星期六是9合1选举投票日，今年选战激烈也逼出投票的热潮，南下的大众运输工具几乎客满，高铁从明天上午9点过后南下班次几乎客满，中午过后班次更是一票难求，明天傍晚跟晚间部分的北上列车也客满，周六投票日当天中午前高铁南下北上也都全部客满。 台铁明天中午过后，长途自强号班次也几乎客满，但是莒光号仍然有零星座位。明天晚上六点后的南下班次就几乎全部客满。星期六中午前，长途区间的南下自强号也很满，莒光号仍然有座位。至于在国道客运，明天下午三点过后也一票难求。有业者表示，从抢票返乡情况来看，今年投票率会很高。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已经在两个星期前跟昨天两度发函给客运业者，要求选举疏运要储备能量以及增加班次。根据往年经验，选举周末期间将会增加3万到5万人次，其中星期五晚上过后到下个星期天为疏运高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为了发挥金融监理效能，如果银行违规情节重大，罚锾上限将会由原本的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大幅调高5倍到5000万元。草案后续送立法院审议。金管会副主委张传章表示，目前银行法对于银行违规的罚则是200万元到1000万元，参考德国跟日本的法律，并且考量银行规模大小不同，罚锾上限从1000万元大幅调高到5000万元，最低罚锾则是维持不变。至于违规情节重大，修正草案规定，包括银行违规发行股票、违规募集共同信托基金、银行没有建立内稽以及内控机制，以及银行拒绝配合主管机关依法对业务、财务进行检查等事由。根据彭博取得的鸿海内部备忘录，随着明年将面临严峻艰困而且竞争激烈的一年，鸿海计划2019年大幅削减费用200亿人民币，大约台币900亿。根据备忘录的内容，鸿海旗下 iPhone 组装事业明年必须削减费用60亿人民币，同时公司计划裁减预估大约 10% 的非技术人员。华尔街见闻报道，富士康削减成本的计划跟苹果公司的产品需求量减少，从而大幅削减生产订单有关。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39点，来到216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06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成为26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成为78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点，成为260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04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6点，成为971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2亿。美股昨天涨多跌少，台股今天以小涨开出之后，在台积电以及大力光带动下，指数一度站回五日以及月均线，但是碰到十日线压力，而且选前投资气氛观望，指数在平盘附近震荡，尾盘则是在台积电涨势收敛、大力光翻黑走跌超过2%的情况之下，指数下跌26点作收。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今天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矿地区容易有8到10级强阵风，台湾含各外岛沿海以及临近海域会有较大风浪。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我要恢复重阳敬老金，大幅增加安养及托老中心，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在这提醒大家，头家面试员工的时阵，应该要公平。唔通因为查甫查某好看歹看，还是伤老，就无要共请。而且员工上班的第一天，就要替员工加劳保。劳动部甲大家做伙，创造安稳、安心、安全的工作环境。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这里特别要推荐一位优秀的市议员，第8号秦慧珠，全力票投8号秦慧珠，拜托拜托。 这世界充满欺骗，还好音乐没有。 陪在我身边，

3:12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西西孙盛希的 Girls。 说到西西孙盛希，你之前是不是说到他那个发片频率有点吓到你？ 因为他今天就等于发两张哎，虽然我不确定他到底年底这张发了没，还是只是 先，至少有新作品， 但感觉是一张完整专辑啊。我就心想说，哎呦，在访你的时候还在那边好像，就是我们还在讨论下一张要叫什么这样子。其实我默默已经做好了。 但是不是有时候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想说，哦，可能是不是签约的问题？就比如说你在几年内要发几张，所以最后的时候就你知道一次赶出来。 哎，那你的创作量也要够大哎，不然怎么办得到？如果我们的创作量也有这么大， 我们就也不会怎么样。 怎么会有这么废的语录？ 其实回到9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一组歌手，然后不管是团体还是偶像，还是艺人，就是他们半年发一张，那个频率 是很正常， 很正常。然后如果再往前一点点，那种更前面，就比如说什么帽子歌后啊，黄莺莺啊，他们那种，就你会觉得他们发片量觉得。那现在永远都不可能赶上他们啊！ 可是你想，就是可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歌手就比较专职在 做歌 手，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或是他收歌， 我说帮助 可以收得够快，因为你就是不停的去录、去录。可是像他们是创作人他们然后你知道创作人来说，我也要自己编， 是 我也要自己制作，那你的时间到底？ 创作歌手应该就比较难一些， 对啊。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宋佳，这首歌曲叫做 Her， 3:1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话说呢，就是有些人觉得发片频率很紧，很高强度，有些人则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你不知道他下一张在什么时候。 你说焦哥吗？ 焦哥真的是隔了超级久而且他上次那个也不是专辑啊， 是人生首张专辑。 对，他现在是第一张。 Amazing！ 大家还会唱焦哥上次的 EP 吗？ 你说 Old Bike 还是什么的吗？ 弟弟陪你去逛，弟弟陪你去偷。而且是赶在十二月，就是大家就是 看来焦哥有一个梦想， 天王天后大乱斗的时候， 搞不好那是焦哥也可以报名新人奖哎。 是啊，应该是可以吧？ 首 因为他上次 EP 只要没有超过五首的话，应该是 可以的吧？ 这不知道哎。 你用你滚烫的承诺让我懂了才去难过， 然后这件事说他怎么不见了，结果他也要发了。 你说白安吗？ 对啊， 白安你要发专辑了。 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年底之前，可是我知道他已经做了新专辑了。 哦、那看来白木也要出动了。 白木是什么？ 白木是我为了白安而生的李仁格。 你觉得白安还记得吗？ 绝对不记得。 你就不会这样的伤害我，让一切归咎，还是因为你太爱我。 白安的若你真的有想过，但其实真的就是没有想过才会这样嘛，就是没有想过啊。你就在事后以后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有想过，你当初就不会这样这样的啊。我当初就是没有想过嘛。 可是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也是想过啦啊，我没有想到怎么还会这样。 哇，那就是想的不够周全，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想的百分百周全的人很难呢、欸， 很难呢、欸，会想到就是脑子会打结呢、欸。 对啊，为了美国股市跌那么多，台股会跌很多，就也还好嘛。 你现在是在学什么前天的金融曼哈顿开场是不是？ 已经到了前天了，是不是？ 对啊， 好久了，时间真的是飞逝哎。 平常是九点在化妆，不 是保养的你。 我还要故意拖到九点半哦，想说等到你登场的时候我再来听。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病状，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看着我的眼光，我的心脏。

Kiko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与 Kiko Seat Up 012 ISOFIX 安全气座，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小蜜蜂大黄蜂成群的在追我， 又叫声大恐龙在街角妒忌我， 准备马拉松 燃烧小宇宙，你有多久没有去跑步了呢？现在呢，跟就是我的太太共用 Google Calendar， 所以呢，就是有任何的怎么讲，有行程的话，都会写在上面。 嗯。 然后呢，他如果有看到什么事情，譬如说想要我们一起去做的，他会直接写在上面， 告知你的意思，这样。 对对，譬如说有什么电影他想要看，他会先排在上面，说我要看这部片哦，你要带我去看哦。 嗯。 然后我们大概从两个礼拜前，他就一直排要去运动哦，要去运动哦，要去运动哦，我都一直装死。 那他写那个就是没有意义嘛。 我就一直觉得不行啦，然后 等一下，有一阵子不是你也蛮着迷于运动的吗？培养运动习惯。 你说那一阵子是大概三四年前吗？你的一阵子是指三四年前吗？ 你们在拍婚纱前还是在什么时候之前？ 哦，你说每天会跳塔巴塔这样子？ 对啊， 对，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那个。 然后你们现在搬新家，客厅的空间那么大，两个高个巨人组在那跳塔巴塔，是绰绰有余哎。 他每天就在说，那今天可以去健身房了吗？那今天可以了吗？ 为什么不跟他去呢？为什么不带他去呢？ 我就开始找一堆借口啊， 像是 牙痛啊、腿受伤、脚痛啊、没有鞋子啊， 你腿受伤， 然后说前几天就是大腿突然拉到，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吃饱饭以后要隔一两个小时才能运动嘛，然后说那现在就吃这么饱了，那晚上就不能运动了呀。这通电话你猜是不是强强？ 或是选举之类的。 哦，对，因为最近有很多是选举电话。 啊，不见了，可恶！我原本想听听看的。 最近有超多，你有接过几个？ 没有。 你都没有接过？ 对。 因为家里的电话不是你接的，对不对？Q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我的先生也是这样。 你说也是大腿不知道什么拉伤吗？ 不是，是拖了很久才又开始再去。他说肌肉都已经快要不见了，你知道他拖了多久吗？ 两年。 四年。 所以你目前只拖了？ 我目前拖了两周，还好吧。但你知道我昨天真的是很巧，我在捷运上面滑手机，滑到就是坐过站。 你在滑什么？在看什么？ 也没干嘛， 是啊， 就是有点放空，就坐过站。坐过站以后呢，就一下车，竟然遇到了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有认真在练习的人，嗯，就对，所以他就是身材很好的那一种。嗯，然后就小聊了一下，这样，嗯，我觉得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呢？晚上回家，我继续装死。 感冒本来就不能运动啊！ 哦，对，我也是这么告诉我，对我也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对对。也许他还在想事情。 想他。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运营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个性很不一样的人，就是有办法在一起嘛。我听到比较多的例子是《阳光少年》跟《忧伤女孩》。 嗯， 可是不管是那个性别的那个配置是怎么样，那个性上面，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超级暗黑跟忧郁的人， 大概就是几年后，你就会上网发文说，另外一半就觉得很忧郁，我觉得我要被他拉下去了，我该怎么办？ 对，就是那个黑暗有时候会吞噬，这有时候有点像是就是彼此在拉扯着，就一般说就是哦，我没关系，我很正面，我很阳光， 我一定可以带你走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我一定可以帮助你。 嗯， 可是久了以后就发现，哦不，黑暗的力量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黑暗的力量果然还是比较强大的、啊。 你知道克服黑暗力量的方法之一是什么吗？ 什么？ 运动。 怎么会绕回这个话题？ 很巧吧？ 怎么会？怎么会？忙接一通02236399555 ，Hello， 你好，不说话， 是不是想偷拉票啊？ 是不是不说话？没有偷拉票，应该是那个。 您好，这里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新丁院长，怎么讲？来来来，请对，我不会讲。再接再厉，你好， 你好， 你是谁？ 你好， 你好， 玛丽，你好， 怎么称呼呢？ 先生吴， 先生吴， 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吴先生你好， 你好啊， 吴先生今天怎么会打电话进来呢？ 没有想到真的能打通，真是幸运 哦哦哦， 当个幸运的人很容易吧？ 嗯，其实觉得。还算蛮不简单的、 欸、你说当个幸运的人还算蛮不简单的是不是？ 嗯，很难打，真的是超难打。 你少在那边，你今天才打几 这一出是要演给谁、 啊、对啊，你不想一通就通了吧？ 没有没有，以前啊，我是说以前啊， 你不要就是你活在现在然后去遥想以前，然后真的很难、欸、 对啊， 没想到今天真的能打通，哇，可以去买那的乐透， 哎、欸，哦，哎、欸，哦，哦，哎、欸，哎、欸，哎、欸，好啊，去买啊，嘿、欸，嘿、欸，嘿、欸， 好啦，没事啦，对啊。 吴先生现在在干嘛？听起来你就真是百般无聊，打打试试看，对不对？闲到发疯。 对啊，你现在就是在等那个涂装等干，因为天气比较凉，所以比较晚干，所以就变成闲置，闲的发慌。 所以你是负责要涂东西，反正涂了以后你都要等它干。那如果有太阳的话，就干得很快。那今天就阴阴的，就干得很慢，所以就在等。 对，是的。 那也可以在你旁边做一些仰卧起坐之类的啊。 哦，不行。 为什么？ 因为会弄到那个东西，是不是？ 不是，因为腰闪到。 哦，腰闪到。 哎呦，你们这些人很奇怪的，不是腰闪到，哎，就是腿拉伤。 好，欢迎加入李尤博一族，谢谢谢谢啊，吴先生。拜拜喽！ 好，谢谢你喽，拜拜。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XILE 的《Choo Choo Train》。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田中。 嗨，田纳卡。 哎，马克，生日快乐！ 谢谢你。 对， 田纳卡，今天要说什么呢？ 今天没有，就单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新居落成，然后很想要听玛丽那天去你家的感想。 感想哦。 嗯。 感想。哦，因为我的感想都还留在，因为我要拍一支影片，所以我就觉得我影片素材拍的有点少，觉得有点烦。然后就是因为他家的浴缸很可爱，然后那时候我原本说我要在浴缸拍一张照，但我后来忘记，我就离开了。 啊，那有测试马桶吗？ 哎、欸，他家有两间厕所，我一个马桶都没碰，好吗 ？OK？ 太可惜了，我以为有好戏。 那可惜那一天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放出来。 OK， 拜拜喽！ 啊，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Somebody loves me. 戴安娜·克瑞尔和班内特经由歌声演唱，去掌握抑扬顿挫的歌曲节奏，揣摩歌曲的情境以及表达歌曲的情感，请听 Somebody Loves Me。 Hey, maybe you were meant to be my loving baby.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Maybe it's you. Somebody loves me.I wonder who, I wonder who she can b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叶 Sunflower。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最近我听到一些不实的消息，制造家长的恐慌。请了解，同志教育不是情欲教育，同志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和不同，进而学习尊重，减少霸凌。如果你认为每个人都有健康快乐成长的权利，11月24号的公投，请对第14、15号投下2张同意票，让我们用良好三坏投出幸福。 不过一秒， 悠悠岑宁儿，个人创作专辑《Nothing Is Under Control》，推荐曲《一秒》，11月16日数位专辑全网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UFO MVP， 飞碟我最大。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悠悠陈灵儿。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首歌叫一秒。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那个时候目击了一场车祸，我就有感而发。我写的时候是想着那个画面是在隧道另一头有光，然后迎接这个灵魂回来的，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回来了，手松开的一刻，梦醒来的一刻，心未凉，缘未了，停不了。 本周的 UFO MVP 他是陈宁儿，听到的歌曲3:5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你是本日 MVP， 我是本日 MVP 啊。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总负责人郭源。 哇，是在偷讲电话？ 我在偷讲电话。 那谢谢你， 不能够说太多。马克生日快乐！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机器，我打进来了。 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主管在看。 多一个，没有没有，我走在主管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主管说：“ 再见了，博源。” 这个马克，拜拜， 拜拜， 祝福你们，拜拜。 可见躲起来的地方收讯很不好，所以没有人要去。 重要的就是他说了你很棒，

somebody loves me. I wish I knew.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汤二代、官二代下台。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世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我是宜仁综合医院的李典宇院长。糖尿病为国人十大死因之首。你知道现在透过手机 APP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风险数值吗？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在11月29日到12月2日南港展览馆，坐回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他的认真和认真是我最钦佩的所在。他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都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都超越个人和过去，为咱带来新的希望。苏贞昌有能力、有经验，敬请大家共同支持咱新北市的新市长苏贞昌。 New phone,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